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将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商品的法案签署惩罚。法案在今个月16号在美国国会通过。华盛顿方面指称北京对维吾尔穆斯林实施强制劳动，法案是美方行动的一部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当日回应时批评，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捏造各种借口，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和机构，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又指美方的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损害中国机构和企业的利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5点，升67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9，英镑10.462，瑞士法郎8.492，澳元5.642，加元6.079，新西兰元5.318，欧元8.836。每百日元对港元6.8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6美元，卖出1,809.1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度云雨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明日抵达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中反车噶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而家慢线咧就封闭啦，咁影响到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噶。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由于有反车啦，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观塘绕道去旺角啊，咁请改行其他道路去旺角方向啦。就是、因为受反车意外影响，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暂时正常。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就正常，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少少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提一提大家啦，咁今日平安夜嘅交通啦，由两点钟开始，中环嘅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咧都系封闭嘅。咁港铁今晚咧就维持正常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电车就会延长服务至凌晨嘅两点半，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咧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嘅一点钟，部分巴士啦、专线小巴路线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咁详情咧可以打电话去巴士公司查询啦，或者系运输署嘅网页咧，大家睇翻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饮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饮食先系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香港最有情怀的一种声音就是雪糕车的音乐啦。 手下留情，梁丽勤。 细个的时候一听到就会一支箭飙埋去，哎，买翻个软雪糕先。到而家间中喺街上面听到呢首音乐啦，再望下个雪糕车，真系好想食翻杯嘅。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打出外争主权、内情国策等口号。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千禧 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零九分，喺12月24日嘅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我系萧乐文。嗱，而家咧就有咧超过33万人咧已经系打咗第三针嘅新冠疫苗。嗱，港大同埋中大咧之前嘅研究亦都发现啊，打三针伏必泰之后咧产生嘅中和抗体水平咧可以抵抗到呢个 Omicron 嘅变异病毒株嘅病毒啦。咁啊，打两针科兴咧，再打一针伏必泰嘅人咧，都大部分可以有足够嘅水平去抵挡到 Omicron 嘅。不过三针科兴嘅话就话抗体水平咧系未必够嘅咁。嗱，卫生防护中心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寻日最新建议，所有够18岁嘅成年人啦，已经打咗两针伏必泰嘅疫苗嘅人士咧，6个月之后咧都可以系打第三针啦。咁如果讲到要去海外公干或者读书嘅话咧，就唔使隔6个月啦。打完第二针之后，隔3个月咧就已经可以打第三针噶啦。咁嗱，呢一个嘅情况你系点睇咧？即系话大部分嘅人都可以系合资格咧，可以打到呢个第三针噶啦。另外青少年方面咧，就话部分青少年之前都话，如果打伏必泰之后惊有呢个心肌炎，咁所以就话打一针伏必泰啦。咁咁啊，最新建议咧，青少年咧，12至17岁呢一批咧，都话可以打两针伏必泰，不过第二针同第一针之间咧就要隔耐啲，就去到12个礼拜嘅。你又点睇咧？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家长，又点睇呢个最新嘅改动咧？1872311，1872311，对于打第三针，唔少成年人而家都系合资格噶啦。咁打咗两针伏必泰够6个月，咁啊就可以打第三针啦。你又点睇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嘅，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早晨。 系、hey, 早晨， 早晨刘宇龙，想问一下啦，寻日你哋呢一个嘅建议，头先都讲到话，够18岁啦，打咗两针伏必泰疫苗，够6个月可以打第三针啦。咁不过我见你哋就话，如果去公干啦，即系海外公干啦，同埋去读书嗰一类咧，就可以再短啲嘅，第二同第三针之间可以最短去到3个月嘅。个考虑系啲咩啊？呢个点解会有唔同嘅？第二同第三针嗰个隔个期 ？OK。咁第二針同第三針，如果將個距離拉到6个月咧，有兩個好處嘅。咁佢第一個好處咧，有數據係支撐，如果你嗰個拉到6个月咧，你嗰個免疫反應會好啲嘅。咁啊，另外咧，你都知，如果係伏必泰9月份嗰陣時候，我哋都提到話呢個婦女嘅心肌炎啊嘛嚇。咁所以當然你打呢個伏必泰第三針咧，喺而家以色列或者甚至乎喺美國，因為開始打第三針。的數據已經有，因為他一早開始打，都是會有這個即心肌炎的風險，但那個風險呢就是比第二針低，但是到比第一針是為高。如果要減低這個風險，其中一個策略呢就將它拉長一點，就拉到6個月這樣。所以基於這個考慮，如果沒有迫切需要打第三針伏必泰的市民，如果它拉到6個月的距離呢，就有兩個好處。第一，它那個反應會更加好，第二就是它會有心肌炎的機率會減低，但當然這個好處和風險的平衡就視乎你在哪一個地區。如果在香港來講，我們是基本上動態清零的嘛，你感染的機率真的很低，但如果你是去歐美現在Omicron 肆虐，當然個考慮就是都要等3個月，就是因為那個是最基本的區間，咁同埋去到嗰陣時候你先會攞到個好處囉。咁所以如果你去歐美呀，通常呢我啲公幹呀、留學生嗰啲，咁就容許佢哋3個月就去打，所以就有呢個咁樣嘅分別。咁背後嘅原因未必市民係好容易明白得到。咁其實永遠嗰個決定呢都係平衡風險同埋好處咁樣。 OK。 咁另外我想提到一點呢，就大概1个月前我都同透過蕭生你個電台講俾即係市民聽啦，其實呢個打針咧最重要嗰個目的唔係防止感染，係防止唔到嘅。你見到兩針、三針，甚至乎打核酸嘅伏必泰都係會感染，但係佢就會減低嗰個重症死亡入院。咁 科興其實都是咁樣，佢防止嗰個感染係冇呢個伏必泰咁好，咁但係佢防止重症喺其他啲國家已經印證咗，咁我相信呢個數據某一日都會得到確實。 嗯，多謝。剛才你講到最主要兩個原因，點解有啲係去海外嗰啲就短啲啦，打第二針同第三針嗰個間距就可能最快可以三個月，咁啊一般人嚟講喺香港都係六個月啦。咁兩個原因頭先就係可能嗰個免疫反應啦，第二就係嗰個心肌炎嘅風險要平衡啦。其實喺呢兩個三個月同六個月，喺頭先講呢兩個範疇免疫反應同埋心肌炎係爭幾遠咧？因為你話六個月嚟講係個免疫反應係比較好一啲噶嘛，三個月就爭啲咁，可唔可以講下兩個分別係啲咩？ 哦，嗱，咁樣啦，咁我就用翻一啲青少年嘅數據，將佢拉遠少少，咁啊拉翻去頭先我哋講個第二個建議係青少年第一針同第二針。嗱，因為喺某啲國家，譬如喺歐洲或者甚至加拿大咧，一開始打第一針同第二針嗰個區間咧，都唔係跟嗰個藥廠話廿一日嘅。咁所以咧就喺加拿大就有數據，如果第一針同第二針嗰、那個相距係少於30日啦，即係我哋譬如三個星期，咁佢喺18歲到24歲嘅男生咧，就一萬針咧就有一針有一個人有心肌炎，但如果你將佢拉到去56日以外，即係兩三個月以外咧，就會跌到剩翻十分一啫，即係一萬個得 0.1， 即係亦即係話你只要將21日拉到去三個月以外咧，就已經可以減低個風險去到原先嘅十分一，本来系一万针有一个，而家咧就去到十万针有一个。咁至于头先讲第二针同第三针嘅咧，咁以色列嗰度咧都系有数据嘅，因为佢已经打咗好多就第三针嗰啲即系嗰啲以色列啲公民啦。咁佢亦即系见到佢个即系点样讲咧，即系佢嗰个。相比嗰個 myocarditis 即係個心肌炎咧，都係同第一針同第二針，咁所以佢得出嚟個結論咧，就係打第二針之後個心肌炎機率咧都係高過第三針，所以第三針雖然有，但係都會為低。咁我俾個即係數字俾你啦，佢就係即係點樣講咧？就係、是、用即係男生同女生同埋個年齡層，咁用翻佢比較高風險嗰、那個啦，即係16到19歲。咁打第三針嗰個咧，就大概兩萬個有一個啦嚇。咁再一個20到24歲就係、是、都係兩萬個，即係其實嗰個高風險嘅群組大概都係男生，大概都係嗰啲青少年同埋啲我哋啲好啱啱成年嗰啲啦，即係20到24歲，大概都係兩萬個就有一個。咁嗰個相對第二針嗰陣時候，佢嗰、那個即係已經係低好多啦。頭先都講咗個數據， okay. 如果喺香港就3000一個，喺以色列就大概5000-6000一個咁樣樣。咁、okay. 所以咧就拉長就係有佢嗰個好處。咁、你話嗰、那個即係免疫反應係再高咧，咁呢全部都係叫做observation， 即係唔係話做一個雙盲啊等等咁樣樣去得到出嚟嘅。 OK， 即係大概係咁樣樣。 系，我见今次你都话建议，即系如果十八岁又系打晒两剂嘅人打第三针咧，都系强烈建议佢哋系打第打呢个伏必泰嘅。其实有冇需要系限住，即系净系打伏必泰咧？因为我见话科兴根据一啲研究都话，就算打第三针都好啦。如果你第三针打科兴，或者之前两针打科兴，再第三都系打科兴嘅话，系未必有一个足够嘅能力去抵御个 Omicron 噶嘛。咁喺个选择上，点解唔直接系限啲人打第三针都系只可以伏必泰咧？ 哦，因为咧而家嗰啲数据咧，今日其实许教授同埋 Milikaris 教授嗰个报告咧，都着重提到佢哋嗰个只不过系睇个中和抗体。咁我哋都叫唔好话见树不见林啦，咁呢所有都系喺实验室里边嘅数据。咁真实世界里边抵抗呢、這、一个病毒，其实唔系只靠中和抗体，仲有其他啲黏附抗体啦，同埋啲记忆细胞啦，同埋最重要就系个 T 细胞。咁 T 细胞其实喺不同嘅层面即系唔同嘅实验室包括头先讲嘅许教授啊，我自己嗰边咧都发觉打完呢、這个科兴。佢嗰個 T 細胞嘅反應同呢一個伏必泰係不相伯仲咁樣樣嘅，咁喺現實世界都得到呢個支撐嘅，因為喺智利佢哋基本上國民頭嗰兩針都係打呢一個科興，咁第三針佢就容許國民自己挑選啦，無論第三針係科興或者係呢一個伏必泰，佢防止嘅重症咧係基本上一樣嘅，咁但係當然嗰個唔係 Omicron 啦，咁 基於呢一個考慮，既然冇 Omicron 嗰個數據，咁又有呢個所謂實驗室，淨係見到棵樹係唔係一個樹林嚟㗎，大家要記住。咁我哋就覺得應該俾市民有一個清晰嘅信號，喺中和抗體一棵樹裏邊咧，即係中和抗體呢一棵樹裏邊咧，就見到呢個伏必泰係比科興優勝。咁呢個已經知道好耐㗎啦。 OK， 好， 都唔係一個新鮮嘅事物，只不過而家真係確實。見到喺 Omicron 都係同樣嘅情況，唔係淨係 Delta 或者其他。咁點解要容許啲市民有選擇呢？因為劉醫生喺唔同嘅時間段都講咗啦，我覺得要增加嗰個覆蓋率，即係個接種率咧，其實一定要俾市民有一個選擇嘅。咁如果冇選擇咧，你就會限咗一批市民根本係未必想打呢一個比較新嘅平台。反之亦然，如果你就規範佢淨係可以打呢、這、一個所謂傳統的滅活疫苗，有一批人是我怎麼都不打這隻，那應該從總體的利益來看呢，就是一定要有選擇，這樣這個才是有一個大局觀，也就是說不要有偏頗，要平衡整個社會的需求，這個是很重要的。 okay， 劉宇龍教授，因為阻礙你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近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有車輛翻側意外，慢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九龍貨倉，駕駛人士請考慮行其他道路。剛才劉宇龍教授都很強調話有個嘅選擇啦，即係講緊譬如第三針係伏必泰定係科興咁樣。咁但係另外啦，而家第三針有啲人都話啊，需唔需要係再加強啲個規限，就係、是、啊要打曬三針先叫做完成成個接種嘅定義咧？有冇需要改呢一樣咧？有啲國家就已經係做咗噶啦，咁香港有冇需要做到咁？因為成日都話打完兩針之後嗰、那個抗體去到一定年一定嘅高峰期之後咧，就慢慢下降噶啦嘛。咁大家可能諗住如果淨係打兩針就夠，冇一個硬性規定佢話打曬三針先叫完成嘅話，會唔會對於推動打第三針又未必咁有幫助咧？咁點睇呢個？ 咁我覺得咧，市民就好聰明嘅，佢哋每個人都會評估佢哋自己嘅風險啦。呢個第一點。咁點解講翻頭先？點解我哋唔好話好似其他國家你拉前打第三針，總之相隔三個月，即係早啲打啦，叫做嚇，就唔好等到六個月。因為我哋知道打完第三針之後，雖然佢嗰個疫苗產生個抗體會有一個跳躍，咁琴日許教授都話，即係跳躍到個個都應該可以抵護到呢個 Omicron。咁但係有好多數據咧，發現呢個跳躍其實都唔係好長時間。咁有啲德國嘅當然未經同行審批嘅，咁已經喺網上好容易睇得到。佢打完第三針Omicron 係有一個跳躍，但係就個跳躍個高度唔高啦。咁同埋佢持久力都唔係好高嘅啫。佢大概三個月之後咧，基本上剩翻四分一係有呢一個中和抗體。咁所以我哋就冇淨係單單去依靠呢個中和抗體嚟講俾我哋聽要做啲咩嘢。咁其實真係一個長遠咧，就係嗰個記憶同埋個 T 細胞。咁好多時候個市民，我亦透過你哋講咗無數次㗎啦，唔好見樹不見林，唔好淨係睇個中和抗體，要有一個全局觀，要睇埋記憶細胞、T 細胞。亦因為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俾市民選擇呢兩種係一個好嘅方向。咁至於你話要去到強制由一個叫做喺法律層面上嘅定義而強迫嘅市民去做呢件事咧，係行唔通嘅。喺呢刻，點解咧？如果你轉咗做三針，你睇翻琴日嘅數據，大概香港市民即係打咗三針嘅唔到10%。咁如果係咁，其他90%或者唔係好想而家即刻打，或者係真係唔想打，難道你唔俾佢翻工，唔俾佢入我哋嘅消費市場，咁產生個經濟會係點咧？咁又？嗰啲人喺國外又冇三針嘅，有啲地方咁佢哋上唔到飛機又點咧？咁所以意願係良好嘅，咁但係我哋真係要考慮一系列後邊產生嗰、那個影響先至好作出呢啲咁樣嘅所謂建議或者執行啦。 頭先你都好着重講話，即係除咗睇個中和抗體之外，都要睇T 細胞啊等等，即係防重症方面嗰個疫苗嘅效用啦。嗱，見到咧，譬如有啲國家咧，譬如以色列咧，都話係建議當地一啲特別嘅群組，包括醫護人員呢一類咧，就係、 是、 即係講話打第四針噶啦。頭先你都講到，既然中和抗體，雖然你話唔係淨係睇呢樣啦，但中和抗體都唔打第三針都未必維持咗好耐。我哋係咪要好快啦？又要諗打第四針、第五針？起碼第四針係咪已經要開始又要諗咧？ 我覺得就唔應該嘅嚇，因為當然以色列有佢自己考慮啦，即係唔需要劉醫生去 平坦啦嚇。咁但係如果從一個整體，如果整體唔係就係睇香港整體添，唔係睇一個國家整體，係整一個地球嘅整體嚟講。其實 WHO 都講咗啦，我都同埋其他啲即係專家都有講啦。其實如果真係要疫情要結束，其實唔係淨係有錢嘅國家打完七成八成就得，係要全世界，尤其是而家喺非洲打唔到一成兩成嗰啲國家，要打到七成，呢、這個疫症先會完結。因為你睇 Omicron 就正正喺非洲度出現，咁非洲南非已經好好咯，佢揾得到出嚟，咁有啲地方係揾唔到出嚟嘅，因為佢冇咁嘅科技。力量咁，跟住你個希臘字母就去到 Omega 就最後嗰、那個，咁我真係唔好想又見到一個 Omega， 唔係 Omicron。Omicron 已經係比較幸運㗎啦，佢雖然個傳播速率係極快，但係而家根據三四個國家，就似乎佢真係個入院率係比 Delta 低咯，即係佢個重症係比較低，低五六成、七成、八成，甚至乎有人咁講啦。咁如果我哋仲係咁自私，為咗自己個國民連感染都唔想，或者一個感染再少啲入醫院嘅又再少啲，就打第四、第五、第六針，咁、那個得出嚟後邊嗰個延續發生嘅問題咩咧？就係、是、其他國家冇啦，冇咁嘅資源啦，佢哋唔再捐疫苗出啦，唔捐個錢。咁其實到大局觀，其實大概就係咁樣樣。咁所以如果香港已經開始打第三針咧，已經係即係其實行得比較前啦。雖然唔係話最前嗰、那個，咁已經唔錯噶啦。咁我哋反而要睇翻我啲老人家。第一針、第二針都未打，同埋嗰啲小學生都未開始俾佢打，反而係呢兩個群組要去思考點樣去使到佢哋有得打，或者肯去打，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嘅問題。即係等於一日食三餐，而家已經講第三餐，有啲人第一餐、第二餐都未食，咁點解要咁樣樣咧？嚇， 最後我都想問一問啊，即係青少年嗰方面啦，今次你都有建議話佢哋可以打。之前就話一針伏必泰12至17歲就已經可以嘅啦，而家話可以打第二針啦，不過就第一針同第二針之間咧就要隔12個禮拜嘅。 係啊， 點樣考慮咧？呢、這、一個對於佢哋嗰個之前話驚佢哋有心肌炎嗰個風險，點樣平衡啊？又呢、這個 係啊，因為即係九月嗰陣時真係好驚啦，見到3000個男生喺個年齡組別就有心肌炎，有啲仲係一路要跟進心臟都未復原，咁所以就。剔除咗第二針，咁剔除咗第二針真係有個好處嘅，因為佢嗰個發生率真係跌到十分一咁嘅啫嚇，咁但係仍然係有發生嘅。過去嗰4個星期都有4宗兒童係有心肌炎，但係因為隨住時間嘅推移 ，Omicron 肆虐啦嚇，咁Omicron 深守得住喺香港，我哋都有個好擔心嘅情況。咁基於呢兩方面啦，有啲數據頭先講嘅啦，只要將第二針同第三針嗰個區域區間。提升到頭先講12個星期或者3個月以外咧，就可以將個心肌炎減低十分一。咁評估咗嗰個風險，那個風險係咩咧？就係、是、Omicron 會走入嚟啦。第二個咧就係佢嗰個區間拉低咗，就將心肌炎減低。咁兩者相對之後咧，就覺得都應該俾一批大概有70,000個青少年係未打第二針，即係打咗第一針伏必泰，第二針係未打呢個伏必泰，容許佢哋有呢、這個選擇，因為你打完第一針之後個抗體水平雖然係唔錯嘅，咁但係佢會嚟緊，即係佢由9月開始啦嚇，咁大概3幾個月咧就會跌到一個水平，同埋佢未有第二針咧，即係佢冇一個我哋叫做再挑引起佢嗰個所謂記憶嘅，咁所以第二針係需要嘅，所有嘅疫苗其實喺某一個程度上都應該打2針、okay. 3針或者以上先至得。 好啊，唔该晒刘宇龙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刘宇龙就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而家讲到第三针啦，又多咗一啲人士可以打咯。对于一啲嘅疫苗接种中心嗰个嘅人手处理啊，呢一啲需求方面咧，有冇要即系多啲咧，或者喺优先次序又点分咧？有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早晨。 大家早晨。 早晨，梁国玲，而家话即系有啲合资格打第三针嘅人啦，已经有啲有噶啦，咁。近日睇到打第三針嗰啲人嘅反應啊，踴唔踴躍啊？ 咁真係有限度溫度啫。咁就我哋每嘅營運嘅疫苗中心咧，每日有幾百人去打針嘅。咁就佔我哋個能力嘅10%零至到20%到啦。 即係絕大部分都仍然係打緊第一、第二針。 大部分都係，咁有第三針嘅人嘅，咁就每樣嘢都會有啲。咁我哋希望早啲多啲人出嚟打第一二針，呢个我最希望嘅事。 而家话即係再多啲啦，即係专家建议最新就话即係譬如打咗伏必泰 兩針夠六個月咧，可以打埋第三針伏必泰啦。咁你自己預計嗰個人數個涵蓋嘅範圍多咗咁多，會唔會都令到你哋中心喺人手應付上面會再緊張咧？又 人手應付嘅緊張咧，係我哋嘅開心問題，因為即係市民接受呢個服務，咁我哋會樂意去迎接呢個挑戰。亦都事實上，我哋嘅硬件咧，正話我描述咧，係我哋目前嘅打針份量嘅四倍、三倍最少，咁所以咧，我哋係足夠能力以目前硬件嚟應付嚟緊嘅挑戰嘅。 嗯，即係可以容納多幾多到啊？而家嘅人流量， 因為我每日咧，我個疫苗中心都係打緊幾百啫嘛。 嗯， 但係我疫苗中心本身係可以打二三千嘅。 嗯， 咁所以咧，就算升高咗嗰、那個嗰、那個嚟嘅人數咧。我哋都应付得到嘅，大家可以放心。 OK， 嗱，梁国玲啊，转头翻嚟再揾你倾多倾，八点半之后再揾你倾多一阵，有关于成个即系中心啊，多咗人嚟打第三针啊，你哋嘅情况，转头翻嚟揾你再倾。 好， 好，梁国玲就系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机场洗手间清洁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病人怀疑带有 Omicron 变异病毒，佢住喺嘅屯门兆禧苑安熙阁 A 座列为受限区域，大约121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另外，政府亦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560户，当中大约55户冇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18岁或以上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人士应该打第三针，而第二及第三针的之间最少相隔3至6个月。另外亦都建議已經接種第一針伏必泰疫苗的12至17歲青少年可以接種第二針，兩針之間的區間不得少於12個星期。其中一個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說，數據顯示第三針接種伏必泰疫苗的保護率較科興高，但強調會尊重不同人士的決定。另一個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建議，如果青少年在大髀位置接種第二針，可能會減少出現心肌炎風險。一名香港女子怀疑在澳洲遇到网上情缘骗案，损失47万元，在香港的家人代为报警。警方寻日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早前接获在澳洲的妹妹短信，指示她分两次转账合共大约47万港元至两个本地银行户口，其后妹妹怀疑受骗，男子代为报案。由于案件涉及在香港收取怀疑犯罪得益，警方将案件列作洗黑钱案，两名女子怀疑涉案，暂时未有人被捕。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除夕庆祝倒数活动规模将因应 Omicron 变种病毒大幅缩减。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由于 Omicron 令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急升，下星期的迎接2022年庆祝活动，现场观众将由以往的58000人大幅减少至15000人，出席人士需要佩戴口罩同埋已经接种疫苗。纽约市星期三公布新增近11000宗确诊。去年的倒数活动只有少数获邀的嘉宾同必要工作人员在场，多个主要城市好似巴黎同埋伦敦都已经宣布取消新年活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2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9，日元114.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1，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19美元，卖出1810.69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低塞嘅地方咧，就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慢线咧，因为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噶。咁而家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对出，揸车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例如咧就系将军澳道啦。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嘅慢线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揸车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例如系观塘。道先啱啊！咁但系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咧，已经挤塞，车龙排到兴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兴田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呢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入境事务学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咁今日系平安夜啦，交通上面有特别嘅安排噶，由下昼嘅2点钟开始，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咧将会封闭。港铁今晚咧就只会维持正常服务嘅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咁至于电车咧就会延长服务至到听日凌晨嘅2点30分。中区半山自动扶梯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啦，至到凌晨嘅1点钟。部分巴士专线小巴路线同样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详情可以浏览翻运输处嘅网页或者咧就系致电巴士公司查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竞争是香港经济赖以成功的基石。 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嘉欣， 随住竞委会累积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在维护市场竞争的道路上稳步向前，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让广大的市民感受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瑞文，想唔想收圣诞礼物啊？ 圣诞快乐啊，世杰，梗系想啦，尤其是你送嘅，好感动啊！ 讲呢啲，我仲预埋俾我哋嘅粉丝添啊！ 我系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呢、这个星期我会亲自嚟到直播室，打开2021年嘅天气事件簿，同大家回顾一下今年香港嘅天气情况，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朱汉强，教下我哋点样过一个减费嘅绿色圣诞新年。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洪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2021年12月24日，专家建议18岁或以上已接种2剂疫苗人士打第三针。青少年可接种第二剂疫苗。 机场清洁员怀疑感染 Omicron 病毒，列为与输入个案相关。 港大清参考法律意见和进行风险评估后，决定移走国商之处。 普京指绝不接受北约继续向东扩张，称俄方需考虑如何保证安全。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7，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科学委员会最新有关于第三针嘅建议，就系话十八岁以上啦，打咗2针嘅伏必泰人士，咁佢哋如果打完第二针之后6个月啦，就可以够期咧系打呢个第三针噶啦。咁呢啲人咧系包括埋孕妇啦，同埋一啲胃部母乳嘅人士嘅。根据科学委员会嘅建议，咁亦都佢哋话啦，其实亦都尊重市民啦，对于疫苗选择嘅个人意愿啦。咁不过见到咧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 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咧就话，无论你第一定第二针系打科兴，亦或系打伏必泰啦，第三针佢都系建议咧系打呢个伏必泰嘅咁。亦都话睇翻一啲数字啦，究竟打第三针嘅通常打科兴多定系伏必泰多咧？咁睇翻数字，而家咧全港有近69%合资格嘅人口咧已经系打咗两针嘅疫苗。咁啊有头先讲到啦，超过33万人咧系已经打第三针噶啦。咁入边咧有17万多人咧就系打咗科兴嘅第三针，然后有15万多人咧就系第三针打呢个伏必泰嘅咁。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而家讲到打伏必打第三针嘅范围咧又大咗啦，包括头先讲到嘅一啲人士，18岁以上打咗两针伏必泰疫苗，已经够6个月啦，就可以啦。1872311，你又点睇咧？咁继续同阿梁国玲倾啊，就系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嚟嘅。梁国玲，早晨。 早晨，早晨。 头先讲到一啲人手上面，你就话应该你哋系仍然喺硬件配套上面系有空间，就算多咗人合资格打第三针都可以应付到嘅，所以应该人手唔使特别加系咪？ 人手咧就我哋系靠预约嘅，大部分系市民都合作系预约嘅，咁所以咧我哋会睇住嗰个嗰个预约安排咧，亦都去调节我哋嘅人手。我哋以往都做过好多次呢啲又有静资嘅时候，又有多啲人嚟嘅时候，所以呢方面我哋嘅经验系好足够嘅，放心。 因为话嚟紧譬如有一间嘅接种中心啦，会有一啲嘢删嘅啦嘛，去到今个月尾之后咁，咁成个需求服务嚟讲，又加上头先讲到话打第三针嘅人，包括嘅人都多咗嘅时候，会唔会再进一步再加多啲咧？未必系近日观察到嘅情况。 呢方面咧，咁当然我哋要用使用量嚟到睇我哋第日嘅需求嘅。咁但系喺个预备上边咧，首先就系我哋都要还翻啲体育场馆俾社会用嘅。呢个系不争嘅事实。咁另外咧，就我哋都要扩展第二啲方式去做呢啲疫苗注射。譬如政府同好多私营机构已经谂紧喺私营嘅地方里边点样可以打伏必泰。嗱，科兴已经度度都打紧嘅啦。咁就我哋亦都喺下个月咧，有我哋流动嘅疫苗服务咧系开始去服务嘅。咁已经有一部车咧，就系另一间公司咧就提供紧服务喺社区里边。咁我哋希望咧就增加到呢啲服務啦。咁仲有醫管局裏面嘅疫苗接種中心咧，亦都係投產咗嘅。咁呢啲咧喺第一次係年頭嘅時候做嘅時候係未有嘅。咁所以咧，我哋再加埋咧而家委員會建議嘅嘢咧，應該係有序咁樣嚟到去等啲市民係跟翻約摸6个月嘅時間嚟到打針。所以我哋相信咧，我哋可以有序咁應付得嚟嘅。 即都可以疏导到，即唔怕起码中心里面会太多人一次又谷埋一齐嚟打啦。咁头先你讲到有啲譬如流动嘅打疫苗嘅车，系咪主要都系车嚟嘅咋？流动嗰类系嘛？ 我哋用咧就用一个货柜设计嘅，咁就另一间公司就用嘅车嘅，各施各法啦，大家都系服务社会啫。 讲开呢一类唔同形式嘅呢啲接种嘅站啦，或者你用货柜呢一类，有冇啲乜嘢嘅限制咧？系咪都可能地方会细啲，又需唔需要预约等等嘅？成个情况系点嘅？ 我哋而家就唔使佢哋预约嘅，因为咧我哋而家咧就尽量想吸引，尤其我哋嘅长者落去楼下打针，所以我哋咧就尽量想方便佢哋。但系每样嘢我哋都要适应嘅，咁我哋要学习我哋点样用呢个流动嘅服务。咁我仲记得咧，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就有呢个流动嘅小儿麻痹嘅服务嘅，即系嗰啲疫苗。咁我哋而家可能因为个社会需求咧，我哋做翻呢类型嘅做法，近似都唔停。咁我哋学习之中，咁相信好快我哋会适应得到。 即系个货柜会随机去到某一啲地方，定系都会事先通知？因为你话唔系预约啊嘛，同埋嗰个地方上面系咪可能每次只可以两个或者三个同一时间打针，定系点嘅？有啲咩限制嘅又？ 我哋咧就要揾一啲比较大嘅广场，咁咧就大少少得噶啦，唔使好大嘅，因为货柜我哋嗰个20只柜嚟啫嘛，而埋旁边嘅嗰啲帐篷咧都系有限地方嘅啫，咁就我可以叫巡回咁样去做呢个服务啦，咁就政府系会决定揾边啲场地俾我哋，咁然后咧我哋就落去之前咧，我相信会有多啲嘅资料咧俾到个社会咧，就等嗰附近街坊咧知道可以去嗰度打针嘅。咁随住如果我哋个需求喺度大咧，我哋当然会调节我哋个服务，无论个量或者个方式，我哋都会调节。 咁係會即係呢一類貨櫃式係擺一日就可以即刻走，定係都會擺一段相對長少少嘅時間先至喐 嘅？政府俾我哋嘅指示咧，就係每笪地方擺兩至三日。 OK， 咁然後咧就用中間呢個時間咧，就去搬遷啊，再 set up 第二啲嘅場地。咁就暫時第一階段咧，我哋就約莫有一半嘅時間，每一個車或者貨櫃咧去投產嘅。即係佢哋安排咗90日裏面，我哋要服務45日，但係我哋 ready 咧，隨時係增加我哋個服務量嘅。 OK， 我想知而家譬如多第三針啦，有啲人打第一針、第二針啦，你哋本身係中心安排呢啲人上面有冇分隔開佢哋，或者有冇優先邊啲先、邊啲後嘅安排？ 哦，冇需要嘅，嚟到就打針啫。去到講真打第二針、第三針咧，佢哋根本已經認識嗰啲資訊咧，反為係順暢嘅。第一針咧，我哋更加緊張。要佢哋一定要經歷曬所有嗰啲資訊啦。 另外，我就想知啦，因為我見而家有啲報道都話，疫苗接種中心嗰個開放時間咧，而家就係1、2、4、5，就朝十晚六嘅，咁同埋星期六日咧朝8、8嘅，係咪話嚟緊都會再延長個開放時間，同埋之前有啲日子休息咗嘅都會開翻咁啊？係咪有咁樣傾到？ 係啊，你好準確啊！所有嗰啲日子咧喺一月嘅時候，我哋理解即係預告咁計咧，都會開翻曬，系日出做到日落嘅，咁所以咧就大家欢迎嚟打针嘅。 OK， 好啊，唔该晒梁国玲，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有关于疫苗接种中心成个营运方面，你又点睇？1872311有沈太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早晨啊，梁医生。 系，医生唔喺度啦，啱啱行开咗啦，请讲。 Sorry，其实我想问翻，因为阿女2月1日飞，咁佢第二针咧系8月3日打嘅。咁計起上嚟呢，佢就應該未夠6個月，但係琴日睇新聞呢就發現佢話3個月之後呢就可以打。咁問題就係我琴晚即刻呢就好心急就上去 book， 咁佢個版面仲未改，咁我想其實問返佢最快可以幾時改到個版面俾我哋去 book 囉，因為都急嘅。如果佢趕住打完14日之後飛呢，佢要喺1月15號之前就要打㗎啦。其实最主要问个版面几时可以改到俾我哋 book 到去打针。 可唔可以讲你系可唔可以讲咧？系几时正式嘅上机话会？ 2月1日。 2月1日就系、是、OK。几多岁啊？ 八月20岁，去读书系。 OK， 好啊。呢、這个情况我哋再睇一睇，睇可唔可以有即更加准确嘅资讯答到你？因为暂时就系、是、都系话三个月嘅。如果佢系有特别需要，话系海外嗰一类打完第二针之后打第三针，咁睇下呢个情况有冇人可以答到佢啦。另外咧就系、是、关于今次多咗人可以打到第三针咧，其实原本已经有一啲嘅人士，譬如长期病患者啊，一啲免疫力弱嘅病人等等咧，都系已经系合资格打呢个第三针。針嘅新冠疫苗噶啦，咁嗱呢段時間其實佢哋反應又踴唔踴躍咧，或者又點考慮咧？喺香港而家呢個疫情之下，亦都有啲 Omicron 嘅病毒嘅風險啦，咁對於打完第二針之後打第三針呢一類人嗰個嘅睇法點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早晨。 係，早晨。 早晨，林志由，点睇即系最新话再多啲人可以打到呢个第三针啦。咁而之前头先都提到啦，有一啲长期病患者咧，其实已经合资格系叫做即系首批或优先系可以打第三针嘅。其实你接触到啦，佢哋嘅反应如何咧？ 当然即系我哋都鼓励即系合嗰、那个嘅资格啦，同埋佢嗰个身体状况系可以嘅话咧。都應該去接種疫苗，即係保障自己、保障屋企人同埋即係社會個群體啦。咁只不過就話關於嗰個長期病患者咧，即係都係好概括嘅講法，因為長期病患者咧好視乎佢哋本身嗰個身體狀況咧，係咪真係適合嘅，就唔可以話即係單講話長期病患者適合，咁就叫曬所有長期病患者就去打嘅，因為總係有一啲佢身體狀況啦，可能係有啲問題。你唔可以話就咁俾佢打就幫佢接種嘅，因為喺嗰啲嘅政府嘅刊物上面嚟講咧，都有一啲地方咧，佢係可能要小心去處理嘅，譬如話佢有啲糖尿病啦，或者係老病咧，咁嗰啲都可能要去諮詢咗醫生先至可以去做呢個接種個疫苗。咁我亦都接觸過有啲嘅病人嘅團體啦，譬如話佢有啲腦癱嘅，咁佢唔係話好嚴重嗰啲即係。 即係要瞓喺病床嗰啲，但係佢可能即係一啲老病嗰啲咧。咁即使嗰啲疫苗單張咧，都講咗呢類嘅病者咧，都係要即係要小心嘅。 嗯， 即係未必適合接種嘅，可能要諮詢醫生啦。咁另外固然咧就係糖尿病啦。糖尿病如果你話係屬於嚴重嘅嗰啲嘅類別嘅話，嗰啲群體嘅話咧，亦都可能未必適合接種嘅。咁呢個亦都係要小心。我昨晚亦都睇過政府嗰啲嘅網站啦，亦都發覺咧就原來嗰啲嘅我哋叫 G6PD 咧嗰個蠶豆症啊，咁香港其實都好普遍啊，我自己都有嘅。呢類嘅病症咧，其實唔可以病症身體狀況啦，就都佢冇數據咧去證明呢個嘅疫苗咧對呢種病者咧有冇啲咩嘅影響嘅。咁但係香港嚟講呢個有呢個身體狀況嘅人都係普遍嘅。咁呢類嘅人士咧，政府嘅資訊都係即係都可能要小心，都係要謹慎嘅。咁喺咁嘅情況嚟講咧，我哋都要諗下，即係如果喺接種之前我哋雖然我哋係鼓勵佢哋，亦都可能話俾佢聽佢哋係適合，但係咪真係安全咧？咁我諗要好個別咁樣小心考慮。 阻你，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要講一講，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近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有車輛翻側意外，慢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九龍麵粉廠，駕車人士請考慮改行其他道路。繼續同阿林志由傾，即係聽你咁講，你接觸到唔同類型有一啲嘅病嘅人士，似乎對於第三針都未必係太踴躍，係咪咁嘅意思？同埋你覺得點樣係咪就係頭先所講有啲資訊上面再解釋得多啲，會令到佢哋決定打唔打第三針嗰度有多啲明確嘅諗法咧？咁 嗱，如果本身已經打開，即係安全嘅，冇一啲過敏反應嘅話咧，咁似乎都適合打第三針嘅。啊，當然如果佢話要打第三針嘅時候打唔同嘅類別嘅針，即係佢可能之前打科興，而家打復必泰，咁佢可能都要即係小心啲去問翻醫生啦。因為兩種嘅疫苗嗰個嘅副作用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嗰、那個性質。只不過就係即係如果你係本身有一啲嘅長期病患，而佢係未接種疫苗嘅話咧，咁呢個固然就要考慮，即係你即係要接種嘅話，咁要就住身體狀況。可能需要問下醫生先至好打咧，咁呢個係佢哋本身都要即係保護自己嘅。咁但係第三針嚟講咧，就而家我諗即係都越嚟越多市民啦，好似剛才嗰個女士都好即係緊張，即係想快啲去打呢啲針俾即係小朋友去外國咁樣。咁亦都喺外國嚟講，因為有一啲嘅國家咧，對可能對於疫苗嘅要求咧，都有唔同嘅考慮啦。幾時打邊只咧，都有個別考慮。咁可能就要佢哋需要，佢哋都要諗清楚啦。 因為見到專家所講啦，譬如打第三針同埋前兩針咧，因為隔嗰個時間比較長一啲，身體嘅反應咧，一般都未必好似第二針咁強烈嘅。我想知道有冇過往一啲有打第一、第二針嘅病人又好，長期病患者又好，佢可能真係個反應比較大啲，令到佢有多啲顧慮。聽完專家講話打第三針，可能個反應細啲，又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去唔去打第三針咧？你點睇咧？ 我諗但凡呢啲即係政府講嘅，即係都係一個好概括嘅講法嚟嘅啫。即係佢話嗰個個反應啊強啲弱啲咧，其實都好概括嘅。我諗每一個市民佢哋或者病人咧，佢哋都有個別個身體嘅情況咧，都唔可以即係單靠呢啲資訊咧嚟到去即係接受或者去做一個決定去打唔打個針，佢都要可能要即係問清楚身邊嘅人而去做呢個決定啦。更加好嘅話，你就要去即係諮詢醫生嗰個嘅意見，醫生可能清楚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別嘅狀況啦。可能唔係單可能係即係有糖尿病，咁可能有其他一啲嘅情況。如果醫生問多兩句知道嘅，咁可能會叫佢唔好打。 我見咧早前有啲政黨都跟進一個個案，就係、是、涉及一個65歲嘅清潔工啦。講佢八月中嗰陣咧就打咗科興疫苗，咁之後一個星期就中風，咁又即係而家就話佢係半身癱瘓嘅咁。見到專家委員會都評呢個同疫苗冇關係咧，都係唔會喺保障基金嗰度有一個嘅賠償。咁佢哋就要求希望即係家屬又好啦，跟進嘅政黨又好，都要求交代，即係點解有呢個結論嘅原因啦。咁呢一啲個案咧出現，其實你覺得影唔影響？ 即係對於啲人打唔打第三針啊，或者打針嗰個嘅情況，或者而家個判斷究竟嗰個人係咪可以獲得賠償啊？嗰個準則又解釋得清唔清楚嘅咧？ 嗱，呢類個案咧，其實已經唔係發生一次噶啦。咁當然啦，今次呢個案嗰個嘅接證人士，佢仲在生啦嚇，因為過往嚟講有一啲嘅即係死亡個案咧，即、就、係、是、所有嘅死亡個案咧，其實即係而家個中央嘅委員會都冇評定為一個嘅同疫苗接種有關嘅。咁所以即係會唔會影響到市民咧？其實我諗而家市民接種嘅疫苗咧，即係固然即係擔心，我諗佢自身安全呢個第一啦。但係似乎而家即係有亦都陸續睇得到嘅事情咧，就係譬如話公務員啦。亦都擔心將來可能其他啲嘅即係機構啦，佢哋仿效即係政府嘅做法，就係話你要即係強迫嗰啲僱員啦、公務員啦去打針咧，這個反而先至係一個嘅即係擔憂喺入邊啦。因為嗰個嘅而家一啲嘅事件睇得到，即係雖然專家話同疫苗接種冇關啦，但係都好難釋除一啲疑慮嘅話咧，咁即係亦都攞唔到個賠償咧，咁即係作為僱員咧，作為公務員咧，要去即係接種呢個疫苗咧，即係不論佢個身體狀況點樣，不論你係咪有一啲即係老病啦，或者係糖尿病啦，你都必須要接種嘅話咧，即係如果私營機構都仿效嘅話咧，咁我擔心嗰個嘅即係有個隱患喺呢度啦，即係對於嗰個嘅安全。 但如果有豁免咧，即係因為醫生證明咗佢係唔適合打嘅，的確唔使去打啦。咁呢一個係咪都可以解決到你所提及嘅問題咧？ 嗱，呢個就睇下佢個政策嗰個嘅即係力度去到幾大啦。因為如果你話好似要一定要打曬針先可以進入某啲嘅即係政府大樓啊，即係咁呢個即係如果係其他機構仿效嘅話，咁呢個固然即係。差不多逼人即係打針啦，因為你唔打針冇份工，你唔可以翻你工作地方。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係咪有個選擇？嗱，如果你話攞醫生紙，但係你攞醫生紙都要每三日要去做一次檢測。某啲情況我唔知將來會唔會改啲制度，就話你嗰三日去檢測咧都可能要自費嘅。但係就算你係即係豁免嗰個繳費啦，每三日做一次咧，其實都係好。即系频扑嘅。 OK， 好，唔该晒林志游，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先。林志游咧就系病人政策连线主席，讲到一啲长期病患者啦，或者就算一啲年长啲嘅人士，都喺打针方面咧有啲唔同嘅顾虑咁。嗱，另外讲到今次最主要就系话科学委员会有个关于第三针嘅建议，就头先讲到啦，话成年人咧就系、是。打咗兩針伏必泰啦，咁就都係第二針同第三針咧，係夠期隔咗六個月嘅話，就可以打第三針啦。咁青少年方面，12至17歲咧，如果已經打咗一針伏必泰嘅話咧，隔至少12個禮拜咧，可以打第二針噶啦。咁亦都話建議可以喺大腿嗰度係做呢個注射嘅。咁你又點睇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崔俊明，讲下先。头先呢一个嘅期啦，即系话隔六个月打第二、第三针，咁就另外，如果你话系海外去啲所谓高危地方嗰啲咧，就话隔三个月咧就已经可以打第三针噶啦。咁自己点睇今次呢个最新嘅建议啊？ 嗱，就政府點解講隔成年人隔六個月服兩針伏必泰咧？其實係基於因為佢之前喺海外嘅研究發現到啦，佢六個月之後咧個抗體嘅水平就會降低嘅，隨住時間，即係由以往嘅90%咧降到即係70幾-80幾嘅。咁另外大家都知道啦 ，Omicron 嗰個變種啦嚇，根本你打兩針係唔足夠，所以就佢建議大家一個睇齊，即係成年人就六個月打。咁當然啦，你去到啲高危地方，即係包括啲英國啊、歐洲地方啊，甚至乎係呢個南非嗰啲地方啊，咁嗰啲要早啲打，因為其實已經可能今日都有報道，英國嘅帝國學院研究到咧，即係如果打三針嘅伏必泰咧啊，其實就30日之後咧，可以減低呢個嚴重嘅個疾病嘅85% 啦嚇，同埋死亡率都90幾%嘅。呢個係講緊 Omicron。咁所以呢個研究係好重要嘅，雖然佢嗰、那個數據都係比較初步，但係都睇到打三針嘅必要性咯。啊，所以其實嗰個重要性就係、是、就話減低嚴重嘅疾病同埋死亡率嘅。 嗯， 但是譬如剛才有專家都講到話，即係打第三針都好啦，其實佢嗰個嘅有效性咧，去即係升咗啦，譬如令到中和抗體，但係都會隔一段時間咧又會降低翻嘅。對於啲去海外嘅人士，咁其實係咪可能好快打完第三針，佢有多咗抗體之後，隨住個時間都會係減少，係咪都要即係要諗打第四針啊？或者佢哋特別海外嘅人士係早咗，譬如隔三個月就打噶啦，咁呢一個嘅情況有冇啲令到佢日後再打第四針嘅時候有冇要即係再快啲咧？咁會唔會係咁樣有影響嘅咧？ 嚇，咁嗱，呢個推斷係理解嘅，其實都有呢個可能性，因為其實身體嗰個中和抗體嘅水平咧，隨著時間降低，無論你係兩針或者三針，都有呢個可能嘅。嗱，兩針大家都知道係已經證明到係真係六個月之後就會降低啦，所以點解第三針要六個月之後打？咁究竟打咗第三針之後會唔會？又是六個月之後又跌翻要打第四針呢，有呢個可能，咁所以尤其是喺一啲高危地方呢有機會，所以你見到意識地點解第四針都開始啦，因為佢啲睇到呢其實嗰啲高危人士呢都要好短時間要打第四針添，咁但係第四針呢如果能夠接到即係呢個第二代嗰啲即係針對 Omicron 嗰啲呢就更加好啦，咁唔需要打返舊一代嗰啲，咁有呢個可能性嘅，咁但係香港而家嚟講呢因為那個Omicron 嗰個案例都不多，咁所以其實暫時未需要話打得咁密咯。 嗯，但係隔三個月打係咪一個即係最短嘅期嚟嘅咧？有冇一啲國家係更加短咧？據你所知，同埋有冇機會再短就有啲副作用？ 其實咧就三個月唔係最短嘅，有啲國家就淨係兩個月。尤其是嗰啲免疫系統受到抑制嗰啲咧，因為佢產生抗體嘅能力都係比較低，咁所以佢會打得密啲嘅嚇。咁呢個就係尤其是。有啲癌症嘅病人啦，或者佢本身食緊一啲抗排出嘅藥物嘅人。 崔俊明，而家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揾你傾一陣啦。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轉頭揾你再傾下。 好啊， 好。崔俊明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 伏必泰嘅成年人满半年之后应该接种第三针疫苗。如果要到海外高危地方公干或者升学，可以缩短间距去到三个月或者以上。港大医学院及中大医学院昨日公布联合研究显示，打两针伏必泰面对 Omicron 的中和抗体水平大幅下降，需要打齐三针伏必泰。如果已经打两针科兴，并在第三针仍然选择科兴，抗体水平未能够提供足够保护，但如果改打伏必泰，可以产生足够抗体。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屹立香港大学校园超过24年，悼念北京六四事件， 伏必泰可以产生足够抗体。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屹立香港大学校园超过24年，悼念北京六四事件的雕塑国殇之处，前日深夜被校方拆除，昨日早上7点被移至位于石岗的港大加道理中心。港大校务委员会说该雕像已经是日久老化，而且参考独立法律意见并评估风险后衡量大学整体利益，星期三的会议决定将之移走。雕塑创作者及拥有人高志活说已经是联络丹麦政府寻求保护国殇之处，并且向特区政府提出交涉，不希望可以取回雕塑。丹麦外相就说移除雕塑是香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東方日報》獲得消息，香港保護兒童會被揭發有職員上星期五在旺角的院所同樂居涉嫌虐待多名嬰幼兒，包括刮臉、篤眼、扯髮、拖跌落地，甚至扯起爬行的嬰兒然後掟落地。警方接手調查之後，前晚拘捕懷疑涉事的三名幼兒工作員，而受傷的六名年僅2至3歲的幼兒就送院留醫治理。《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推行近5年的美食車先導計劃將會在明年6月1日結束。旅遊事務處昨日解釋，計劃發展並不理想，而且未能達至政策目標，推出一年後業務已經持續下跌，去年上半年更加是跌至最低點。香港美食車聯盟主席林瑞華說，過去業界一直都努力尋找生存空間，但是政府根本沒有心幫這件事，亦都沒有為美食車物色最合適的營運地點。他承認疫情和社會事件對生意有影響，但是其實怎樣做都做不到。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 临近圣诞新年，市面环境明显好转。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梅话：，兰桂坊区内餐厅同埋酒吧嘅订台气氛理想，部分餐厅喺今日平安夜起到除夕当晚嘅晚市出现晚晚预订名额爆棚嘅情况，市场气氛理想，返回2018年高峰期嘅情况。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机场昨日有清洁工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怀疑涉及 Omicron 变异病毒，有机会令到本港连续76日清零纪录告终。社评说， Omicron 大幅削弱了本港原有的疫苗计划筑起的防线，最新研究显示，已经打两针的人只有是超过四成愿意打加强剂，原本接种灭活疫苗的人更加是应该扣针才有更加理想的保护，当局今后需要重点吹谷伏必提。经济日报社评。 明报社评，西方民情厌倦抗疫，小我凌驾大我，政客不想妨碍经济，更加不敢背逆民粹，即使疫情恶化，部分国家仍然决定等埋过圣诞才收紧防疫措施。社评说，研究证实注射加强剂可以抵抗 Omicron， 问题是发达国家对穷国抗疫支援严重不足，一些专家预测明年疫情可望结束，但能否成真仍然是一大疑问。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的政论讲到，香港保护儿童会位于旺角的同乐居接收弃婴、孤儿或者是来自问题家庭的三岁以下婴幼儿，有人举报职员在露天游乐场虐待幼童，院长报警，三名幼儿工作员被捕。政论说，保护儿童的法例极之过时，法改会更加是建议设立没有保护罪，奈何议而不决，拖延立法多一日，被虐的儿童活受罪多一日。《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被視為稀土航母的新央企昨日在江西省誕生。社論說，是中央應對國內外挑戰的戰略部署，透過資源整合提升央企競爭力之餘，更加有效管制稀土供應和價格，鞏固中國在全球稀土供應產業鏈的主導地位，成為與美國博弈的強而有力籌碼，讓美國在打科技戰時之所顧忌。《星島日報》社論。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反车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观塘绕道去旺角啊。咁再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反车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对出刚刚发生交通意外，现在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带就挤塞。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迴旋處的意外呢，雖然清理好，現在還是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對出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迴旋處的意外呢就已經清理好，車龍尾消散，龍尾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對出。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學園街，加士居道去紅隧排到衛理道，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龍尾龍盤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61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2月1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电车的声音陪伴着我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成长。 那些年，张伟记。 细个时候听到电车的叮叮声，就好像一个闹钟一样提醒我翻学。现在当我朝头早听到电车的叮叮声的时候，我就知道新的一日又开始了。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2021年12月24日，专家建议18岁或以上已接种两剂疫苗人士打第三针，青少年可接种第二剂疫苗。 机场清洁员怀疑感染 Omicron 病毒，列为与输入个案相关。 港大清参考法律意见和进行风险评估后，决定移走国商之处。 普京指绝不接受北约继续向东扩张，清俄方需考虑如何保证安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講到啦，最新呢就係話打咗兩支伏必泰啦，夠18歲嘅人士啦，如果你第二針同第三針呢係夠6個月啦，就可以係嚟緊呢係可以打第三針，呢、這個就係專家委員會嘅建議嚟嘅。咁睇返啦，過去一段時間有一啲優先嘅群組已經可以打第三針，譬如剛才講到一啲免疫力弱啊嘅人士等等啦。咁睇翻過去七日平均每日接種嘅劑次，已經接種咗第三針嘅人口咧，就係有6000多嘅。咁第一針接種同埋第二針接種咧，就分別係3000多同埋4000多嘅。咁即係睇嚟近日咧，係打呢一個第三針嘅人咧，係即係相對係多一啲嘅。咁另外又繼續咧，頭先同阿崔俊明傾緊嘅，繼續同佢傾翻先。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 系，好，先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头先咧就讲咗少少你嘅睇法啦，即系点解要隔六个月啊，或者去一啲高危地方隔3个月啊等等。我见到有啲听众咧都打上嚟问啦，就系如果佢喺外国咧系打咗两支嘅阿斯利康疫苗啦，可唔可以系即系抽针嘅咧，即系打伏必泰或者打科兴做第三针嘅咧？你自己点睇，或者有冇类似嘅研究嘅喺外国又好？ 嗱，就暫時嚟講，溝三針咧就未有一啲研究嘅，但係兩針就有嘅喺外國，尤其喺英國。嗱，咁其實佢哋溝係咩咧？就係伏必泰加阿斯利康，或者阿斯利康加伏必泰，兩針都有。咁但係因如果佢係根據科學嘅推斷咧，其實溝針咧真係會令到啲抗體水平咧，一般嚟講都會高啲。當然你溝嗰啲就唔係本來打伏必泰溝個科興落去啦，咁因為科興始終那個反應比較弱啲，咁其實溝嘅意思就係話，其實智利都係㗎。如果你睇翻，如果同香港市民有關咧，智利做咗個研究咧，就係兩針呢個科興打完之後加呢個伏必泰，佢發覺咧個抗體水平啊、防止有症狀感染啊、入院啊，全部都高曬嘅。咁所以點解有學者講話如果你係打兩針嘅科興咧，第三針真係要考慮伏必泰啦，因為其實真係會令到住院會減少啦，深切治療入院又會減少啦，有症狀感染都會減少嘅。咁好啦，咁講翻求其，如果嗰個個案咧，即係佢打阿斯利康牛津大後 兩針都係， 咁第三針可唔可以打伏必泰係可以嘅？理論上，其實個意思咧，即係話其實初步嘅研究或者初步嘅數據咧，睇到其實兩針溝針咧係會令到抗體水平提高。咁所以嘅意思咧，即係話你打唔同嘅技術平台咧。令到你抗體水平提高的機會是高啲嘅。 頭先都有問到另一位專家啦，我都想問一下崔俊明，而家嗰個嘅情況咧，有冇需要喺疫苗嗰個嘅接種定義上面咧，係打咗第三針先叫做完成曬接種咧？有冇需要有呢個改動咧？ 嗱，其實科興咧就一定係啦，因為其實科興咧，你而家打第三針對 Omicron 嗰個抵抗力都係都未必。够啊，咁所以其实个意思即系讲咧，即系两针一定唔够啦，科兴啊，咁一定打第三针，尤其如果真系有主流系 Omicron 嘅变种病毒，咁而伏必泰咧系咪用三针嚟定义咧？暂时未有咁嘅建议，但睇到咧打三针，尤其今日都有报道啦，英国帝国学院嘅研究咧啊，打咗三针嘅伏必泰咧，31日之后咧可以减低严重嘅疾病同埋死亡率咧，都达至80%-90%，嗱呢個數據好重要㗎，即係好多市民都擔心話你逼我打針啊，仲要話打三針添， 其實就正正呢個英國個帝國學院個研究發現到咧，打三針嘅伏必泰咧，其實減低 Omicron 導致嘅嚴重疾病同埋死亡咧，去到80%-90%。 嗯嗯，頭先你提到呢個英國帝國學院嘅一個研究報告啦，其實佢都提到感染 Omicron 之後住院嗰個嘅風險咧，同另一隻變異病毒株 Delta 比咧係有啲唔同嘅喎，呢個你有冇留意到啊？ 系，佢个报告就咁嘅，因为始终佢都有讲到，因为而家都系一啲初步，啲数据都系有限。佢哋发现到到咧就系话冇证据证明咧 ，Omicron 咧同呢个 Delta， 即系喺呢个喺住院啦，同埋呢个症状个情形咧系有分别嘅。佢反而系嗰个严重性咧，暂时嚟讲未达至话 Omicron 一定会导致住院增加，或者个症状特别严重啊。就因为个数据比较有限，佢哋反而觉得。是找不到一些不同同 Delta。所以就当时话虽如此但是点都好都要打第三针因为他们都有一个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你不去接种第三针你感染 Omicron, 那个再感染 Omicron 的机会率是五倍是 Delta 的五倍。就算你要好返之后就感染 Omicron, 你再感染的机会率都是Delta 的五倍，所以為什麼第三針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不過現在講打第三針都是一些成年人、青少年剛才12至17歲伏必泰都是講打第二針、建議來說、始終社會上有一批人就是未得打的譬如說兒童、幼稚園的類年齡的人士怎麼看呢有沒有需要在現在這個、Omicron 的威脅之下是、看那些研究是不是可以盡快擴展到他們都可以打第三針呢 其实 开始打针唔系打第三针，开始打针 系冇错，要开始打针。就其实嗰个趋势系咁嘅，因为点解咧？虽然我哋暂时未知 Omicron 个致病性啊、严重性系咪犀利过 Delta 吓，或者而家暂时嚟讲都唔系话有啲太多嘅即系严重嘅问题。咁但系个佢个传染性系好高嘅。第一，第二咧就系点解要扩展到嗰啲青少年，甚至乎再细嗰啲咧？原因因為事實上 Omicron 個傳染性咁高咧，有機會佢哋感染咗都好啦，有機會傳俾翻一啲長者啊或者啲高危人士，咁所以咧其實都係一個一個我哋叫做免疫屏障嘅建立，先至可以令到多少啲人感染嘅啊。咁但係好啦，講翻個兒童啦，即係講緊即係佢哋打伏必泰啦。其實打一針是不足夠的其實點解政府個最初話要打一針先，就是因為驚住有心肌炎的個案會增加，暫時打住一針先。但是一定如果是講抗體水平可以留喺身體長啲咧，一定要打兩針 嘅。嗯，頭先我就話即係唔係青少年喎，即係再細啲嗰啲咧。 哦，係冇錯。咁而家伏必泰又好，或者呢個科興都好啦，其實佢哋可以降到去比較細嗰啲嗰啲細路仔嘅，咁其實呢個都有需要嘅，因為其實佢哋都係一啲比較容易啲感染嘅人士嚟嘅，因為佢譬如翻學啊，或者本身佢個免疫系統未足夠嘅健全啊，尤其是嗰啲細個啲三歲啊幾歲嗰啲嚇，咁所以其實呢啲都係一個有潛在都要接種疫苗嘅群組嚟嘅。 OK， 好啊，唔该，崔俊明，多谢你嘅意见。崔俊明就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嚟嘅，对于而家打第三针又多咗人系可以合资格打啦，你又点睇？1872311，先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湾区全媒体》， 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送上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怕自己错过粤港澳大湾区最新动态，你就要留意每集节目内嘅《湾区新里程》。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衰奕文，逢星期二、四下昼2:05，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环节，搵嚟长跑著名导师陈家豪同佢嘅徒弟曾晓彤，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嗯， 今日就已经24号平安夜日子，嚟紧就圣诞啦，跟住好快就除夕啦。会唔会嚟紧呢段时间话，今晚你哋已经谂住咧系出去应下佳节咧，去食下饭咧咁？嗱，对于饮食业嚟讲，而家喺呢一个嘅疫情或者系一啲嘅即系防疫措施之下，对于佢哋嘅限制有几多？对比起上年疫情相对严重啲嘅时候，会唔会成个嘅市道方面又已经好翻啲咧？咁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去倾下，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黄家和，可唔可以讲下讲圣诞先啦？成个圣诞嗰个嗰啲食肆嗰啲订位情况系咪都爆晒噶啦？基本上， 今年圣诞就非常之畅旺嘅。咁如果甚至比起星期二冬至嗰日咧，今次嘅圣诞个生意额应该仲比冬至更好添。咁主要原因亦都系因为圣诞亦都其实好多西餐厅咧就特别受惠啦。咁同埋价钱方面咧亦都系提升咗嘅。咁我估计咧就今年即系今日平安日啦，咁呢两日嘅即系订座嘅情况咧，其实都已经基本上系爆满噶啦。咁除咗有一啲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嘅餐厅啦，咁但系咧就呢两日我相信嗰个生意额咧，每日都可以达到4亿元嘅。咁相对冬至嘅话，礼拜二嗰日3.8亿咧，咁今次仲有升幅添。咁未来就希望嗰、那个圣诞咧，可以嗰个消费仍然可以延续到一路到新年咯。 嗯，系咪都系通常啲西式餐厅会生意会好啲咧？中式啊，其他类型嗰啲又点样咧？又 嗱，圣诞节嚟讲嘅话，对餐厅啊、酒吧啊呢啲生意就特别畅旺嘅。咁、嗯、但系亦都系假日啦、啊。咁如果假日嘅话咧，亦都系即系适逢系圣诞，亦都系有一啲公司嘅庆祝嘅活动啊，或者一啲社团嘅活动啊。咁喺一啲大型啲嘅，譬如好似 D 区嘅食肆啊，啲酒楼啊咁，睇翻呢两日嗰个订位情况咧，其实都相当之畅旺嘅。咁其实整体嚟讲，因为始终到年尾啊，咁市民出外嘅食饭嘅意欲咧，其实非常之好啊。咁反而咧喺外卖嗰个情况嘅话咧，外卖就相对咧就减弱咗， 因为个个出街食饭啦，都少咗嗌外卖， 系啦吓。咁虽然仍然有保持翻部分嘅外卖生意，咁、但系都外卖生意由之前嘅平均15% 都跌翻落去大概10% 咧。呢几日嚟讲， 头先黄家和你提到咧，话会即系咪有加个价，即系话见到即系多咗客嚟，有啲食肆系咪都有少少调整上面咧，价格上面调整咗几多咧？以你所知， 因为嗱食材近呢几个星期嚟咧，特别系升幅得比较高嘅吓，咁、平均都有15%嘅升幅。咁喺食肆嘅餐价嗰方面咧，咁其实喺圣诞节，如果相对比之前往年嘅圣诞嘅餐嘅话咧，咁其实都有大概10%以上嘅加幅嘅。咁呢个亦都其中一个原因，除咗食材之外咧，亦都系因为人手短缺，而我哋要招聘好多啲临时工咯。咁嗰个费用或者个成本咧，亦都系相对系非常之高嘅。以往嚟讲，圣诞节我哋可能一个钟头大概系俾80蚊，而家一个钟头要俾到100蚊、120蚊啊。咁呢、但系仍然系好难请到人啊。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嘅成本亦都相对系高咗啦。咁、所以亦都系要将嗰个成本嘅上涨咧，系转嫁俾消费者啊。咁、似乎咧，消费者又唔系话太过 即係介意嗰個加幅咁樣，咁、好似接受咗而家整體嘅通脹啊。咁、但係未來嘅話，我哋都擔心咧，嗰、那個食材嘅價格咧會持續上漲啦，一路去到農曆年咧。農曆年因為亦都係好多啲慶祝嘅活動啊，新春嘅團拜啊等等咁。咁呢啲咧，亦都係市民要支出多咗嘅啦。 之前都消費券啦，第三期喺八達通嗰度攞嘅人士咧，都仲有1000蚊係近日攞啦。對於成個市道，無論之前你話冬至啊，或者嚟緊即係呢兩日嘅聖誕假嘅市道啊，喺食肆方面嚟講，你睇到係咪都有多咗咧？令到消費上面會 其實。推出最後一期嘅消費券雖然係1000蚊啦，咁、但係就好快使曬嘅啦。咁因為個金額又唔係大，咁但係市民嘅消費意欲咧係比較即係暢旺一啲啦，強勁一啲啦。咁亦都係除咗使咗嗰1000蚊嘅電子消費券之外咧，咁其實都額外多咗好多消費嘅。咁、即係有一個連鎖嘅效應喺度。咁呢一個對近期嘅經濟嚟講咧，都有一個刺激性啦嚇。咁、但係咧就過完呢、這個最後一期嘅消費券之後咧，咁我就唔知阿財爺會唔會喺明年咧都會有一啲即係比較刺激經濟啊或者刺激消費嘅措施啦。因為始終咧雖然話嗰、那個GDP 嘅增長都有 6.4%， 咁但係喺一啲民生上嘅情況嘅話咧，我哋睇到整體嘅市道似乎咧就即係有擔心嚇、過咗新歷年之後咧會唔知会唔会可以延续嗰、那个嗰、那个消费嘅？咁呢个亦都有啲担心喺度。 系 OK， 呢、這个就睇下嚟紧财政预算案等等咧，会唔会有更加多嘅消息啦？咁嗱，另外我就想问啦，因为早前咧就系话食肆要用安心出行嘅，今个月初开始咁、就之前有啲食肆都话可能会影响佢哋生意嘅，暂时见唔见到咁嘅情况咧？ 暫時見唔到呢個情況、之前亦都有部分嘅食肆擔心生意受影響，但係強制安心出行實施之後咧，整體嚟講都運作暢順嘅。對生意嚟講咧，單純淨係我哋睇翻今個月嘅整體嘅數字咧，估計都會超過100億元嘅生意噶啦，可能去到110億嘅。咁呢個如果去到110億咧，其實係超越過2018年嘅數字添。咁呢個係一個相當好嘅數字，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從大一個大數字嚟睇嘅話咧，其實推行強制安心出行咧係冇影響咯。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家和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嚟嘅。而家先聽而家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同大家繼續傾。 虽然阿毛同志勇系監獄相识，但系都发展到真友情。 几多点做啲乜嘢啊？食饭应该喺边度食啊？咁啲衫点样洗啊？咁但系你有好多嘢唔识，咁第一日好惊嘅。咁我真系去到揸住条饭嘅时候咧，我就问阿勇啦。咁嗰阵时未识，我师兄你好，佢就同我讲：喂，呢个座位以后都系你坐呢度噶啦。 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中文大学移走在校园大学广场的民主女神像，现场所见朝早有清洁工人在原本放置民主女神像的位置洗刷地面。中大发表声明说，朝早从大学站广场移走一个未经许可摆放的雕像，去年校方接获中大学生会呈请，要求大学批准在校园展示这个雕像。大学行政与计划委员会一致决定不予批准，并对外展明了校方立场。声明又说， 大學從未准許該雕像在校園展示，亦都沒有任何組織為該雕像的維修和管理承擔責任。曾經參與安排雕像在校園展示的兩個組織，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和中大學生會，現已解散或沒有實際運作。大學作為校園管理者，經內部評估之後決定移走這個雕像。嶺南大學早亦都移除了校內的六四浮雕，雕像的原址目前被圍封。嶺大發言人表示，大學最近重新檢視和評估校園內可能構成法律或安全風險的物品，為保障大學社群的整體利益，相關物品已經被清除或移除並妥為儲存。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聖誕至新年期間酒店餐廳訂座情況理想，很多日子預訂爆滿，預料餐飲業今個月生意額或可以超越2018年大約100億元水平，達至大約110億元。他指出，疫情緩和和最後一期消費券帶動之下，市民消費意欲增加，偏遠酒店餐廳訂座率亦都達80-90%，酒樓近日訂座率達90%以上，婚宴生意亦都相當好，農曆新年已經有不少人訂座，形容今年狀況和2019和2020年相比有如天與地的分別。政府今個月9號起要求市民進入食肆時要使用安心出行。黃家和說，數據顯示今個月餐飲業整體生意額並沒有下跌，新安排至今運作暢順。疫情下未能外遊，部分人選擇在聖誕假期參與本地遊。中盟遊執行董事袁振寧表示，未來一星期每日都有50-100人出發，部分人隨團坐船到蒲台島等相對偏遠的島嶼郊遊，部分就選擇到綠色旅遊景點或參加美食觀光團，團費由100多元至700元不等。他又說，業界仍然困難，希望內地和香港早日通關，期望農曆新年後可以開放大灣區旅行。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亦都形容，業界寒冬仍然未過去。他指出，今年聖誕假期有度假設施的4-5星級酒店房間預訂率達80-90%，但所賺的錢只能夠維持到酒店基本開支或現金流。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聖誕日風勢增強，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氣顯著轉冷，多雲有雨，氣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現在氣温19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320点，升127点，成交金额54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2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5点，跌1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6元，升4.2；京东集团264.8，升5.2；阿里巴巴113.9，升6毫；快手77.15，升3；美团228.2，升6；保利协鑫能源2.68，升6；友邦保险78.9，升3毫；上实城市开发系报8.3，升2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9，日元114.4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2，人民币6.371。英镑兑美元1.341，欧元兑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7点，升28点。港金现价报16,85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美元，卖出1,8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牛头角警署对出。重复多次啊，即系观塘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印度会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印道会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东区走廊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到坏车影响，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咁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那段都是车多。咁今晚是平安夜，交通上面有特别的安排的。由下午的两点钟开始，中环的兰桂坊、安南街、荣华里、和安里和部分威灵顿街和德纪立街需要封闭，港铁今晚就只会维持正常服务的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电车方面就会延长服务至到第二日的凌晨两点半。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同样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第二日的凌晨一点钟。部分的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详情可以浏览翻运输署的网页或者致电巴士公司查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话。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2021年12月24日，专家建议18岁或以上已接种两剂疫苗人士打第三针，青少年可接种第二剂疫苗。 机场清洁员怀疑感染 Omicron 病毒，列为与输入个案相关。 港大清参考法律意见和进行风险评估后，决定移走国商之处。 普京指绝不接受北约继续向东扩张，青俄方需考虑如何保证安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申诉专员公署发表一个主动调查报告，关于一些非法燃油的活动，他们就说猖獗问题引起公众关注。经过他们的调查之后，就揭示了有一些在打击私有方面的几个问题，包括就是一些罚则阻吓力不足，也都提到消防署有一队叫打击非法燃油转驻特遣队，但得七个成员，即是巡查非法油站的黑点有成300多个。 咁就人手上面觉得系难以系应付嘅啦。咁另外都提到话油公司咧将欧盟五期柴油咧系卖俾一啲分销商嘅，不过咧消防署同埋油公司咧系唔知道分销商咧系转售俾边咩人啦。咁而法例都冇赋权俾消防署咧系规管欧盟五期柴油供应同埋售卖啦，或者系强制油公司或者分销商咧系要提供呢一啲客户嘅资料去追踪咧呢啲油咧系卖咗去边嘅咁。咁啊，另外都讲到话就话非法油站经营者咧系回避打击啦，咁例如系减低一啲储存现场嘅柴油量咧，去到低过法定嘅豁免量啊，咁改用一啲小型车等等。嗱，成个情况而家讲紧系一啲非法燃油嘅情况喺香港究竟有几猖獗咧？咁而家有啲咩方法可以系应付咧？见到申诉专员公署都有一啲建议嘅，又系咪真系可以打击到呢个问题咧？咁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早晨。 系，苏乐文，早晨。 早晨，李耀培，讲下申诉专员公署就讲呢、這个即系私有啦，非法燃油转注呢一个嘅情况啦。据你所知，其实香港呢啲咁嘅非法油站系多唔多啦，严唔严重啦？佢哋成个运作又系点？点样攞啲油翻嚟嘅咧？系咪好似申诉专员咁讲嘅咧 ？OK， 嗱，就首先都要讲讲咧，香港系全球而家油价最贵嘅地方，全球啊，咁。現在而家一啲我哋叫私有咧，響即係我哋嘅行家或者係響職業車司機咧，嗰啲叫做會員油，即係話咧好似會員制咁樣嚇，就有啲叫會員油，咁就會平好多啦。咁因為柴油咧就過往好耐之前，因為有税咧，咁所以咧就涉及即係話非法油咧。就困難啲嘅，因為海關咧有税項嘅問題咧，海關亦都會去做工作嘅。咁但係咧就好多年前亦都將柴油咧就納入咗免税啊，免税嘅時間嘅話咧，海關咧就做唔到嘢啦。咁咧就變咗咧轉展咧就去到消防處，因為用一個危險品嘅問題咧，或者喺啲街道啊，或者喺民居嗰度，如果係有大量儲存啲柴油咧。對於危險咧，咁所以消防處咧有人以前嚟計啊，有人去投訴咧，佢先去做一啲即係執法嘅行動。咁到後期咧，就呢幾年咧就特別猖獗啦。猖獗嘅意思嘅話咧，因為係 demand and supply， 因為而家已經係全球香港係最貴嘅油價啊，包括電油好、柴油都好啊。咁換句説話講咧，佢哋有一個空間咧，即係逃離嘅空間咧就好高嘅。咁今日嚟计咧，我 check 咗咧，就话响一啲正確嘅油公司咧，柴油嘅价钱咧冇税嘅，咁佢都去到17个四人钱。 嗯， 好啦，经油公司正式落去用家嘅话咧，当然啦，佢每个油站都有一啲我哋叫做优惠嘅折扣啦，或者一啲大嘅车队咧，佢都会俾一啲就系优厚嘅折扣。咁一般普遍而言咧，最多嗰一兩間咧，佢可能咧就每一升油17.4咧，佢就俾去到8蚊嘅折扣。咁去到8蚊嘅折扣嘅時間嘅話咧，換句説話講咧，佢都係差唔多咧，可以去到叫做11.4元，係嘛？啊，即係話嗰個用家都要俾11.4啊，或者咧係 17.4減八，即係17.4係原價，再減8蚊，應該係 九個幾，冇錯，係啦。咁咧就一般嗰啲大用家咧就可以用到呢個咁嘅折扣，但係小嘅用家咧就未必去到咁高嘅折扣。咁不過我同你大家講啊，今天嘅會員油嘅價錢咧5.4元， 嗯， 係5.4。換個説話講咧，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咧。每一列油嗰个会员价咧，可以平油站咧，就算大嘅 pit 队咧，4蚊。 嗯。 咁而一架普通嘅一啲我哋叫商用车咧，佢大概咧就每日或者两三日都要入油嘅咧，就系入100至150升啦。如果大嘅车咧，1000至1500升，我唔好用大嘅咧，我用一啲普通嘅成一般嘅车咧，就佢最少咧都系。100至150升，咁我以150升嚟计咧，咁每一升油会员价咧，佢可以悭到足足4蚊。 嗯， 咁换句说话讲咧，佢入一转油咧， 佢就悭600蚊。而一个星期咧，佢可能入两次至三次油。咁所以换句说话讲咧，点解一啲非法嘅油站即系经营即系咁多，亦都有咁多人去入咧？因为其实最主要咧，即系话佢响个会员油里边咧，可以悭翻一个成本咧，一个月咧。硬硬地咧三四千蚊咧最少，咁所以咧就先至有一个我哋嘅 demand supply 啦。 嗱，对于私有嘅情况，你又点睇？18723111，18723111，会唔会你都留意到有啲所谓非法油站喺一啲地方出现咧？18723111咁，今次咧申诉专员公署咧提及一个问题，就系、是、话油公司咧系将嗰啲欧盟五期柴油分俾啲分销商啦，咁但系唔知啲分销商咧系会唔会就系其中一个渠道、就是，就系即系卖咗啲油，就系、是、用一个即系所谓非法嘅方式？呢、這个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系点样，同埋点解会咁做嘅咧？系。 我谂油公司就好少绝对话知道一啲非法油站佢去供应油嘅，一般咧就正规嘅油公司都唔敢咁做。但系佢哋因为由于咧有好多，除咗我正话讲咧，即系话系一啲大嘅 fit 队咧，佢哋系自己本身亦都有油车咧，就去油公司嘅我哋叫做嗰啲储存量咧。就翻去啦，亦或者咧，由公司咧有啲油车咧就去到佢哋本身嗰个大嘅 fit 队咧，佢哋本身亦都系有一啲即系话自己嘅油站咧去储存油，例如巴士公司咁啊，佢就唔需要去油站入油噶，咁咧佢咧就系话油公司就去到佢嗰度咧就泵咗啲油落去佢嗰个油缸啦，咁由佢自己做出去嘅。咁亦都有好多咧，就係話一啲不大不細嘅我哋叫車隊咧，咁都係有一啲私人嘅油車咧，就幫油公司咧就車去佢哋本身嘅一啲 fit 隊嘅，好似我正話講嘅一啲油缸上高。咁油公司咧就最主要有一啲我哋叫做fit 隊啦，或者係訂購啦，咁佢哋咧就響我哋叫做油庫咧就出車噶啦。咁所以油公司咧，亦都原則上係困難咧追到佢哋呢啲本身嘅油車，實際上係咪全部去翻呢啲大型嘅 fit 隊上高？咁而從中係咪有啲運輸或者係某一啲從中咧就亦都流咗出嚟，因為一個好大嘅利潤空間啦。嗱，咁從而咧就可能咧就係用呢個方法咧。就去到咧一啲我哋而家嘅叫做非法油站啦，因为非法油站嘅来源咧，就肯定咧佢哋嘅油咧，原则上咧都系响几间嘅油公司嘅一啲分销商上铺咧系分拆咗出去，咁呢啲咧就我谂申诉专员公署咧，佢亦都写得好清楚。 因为见到咧今次都话有啲建议啦，包括就系话即系宣传教育啊。多啲即教育公众咧去鼓励佢哋举报啦，另外增加啲巡查啊，增加头先话特遣队嗰个检讨，话嗰个特遣队个人手偏细啊等等。但系譬如如果要讲到话真系嗰个源头系嚟自于呢啲油站系俾一啲分销商嘅话，头先讲嗰啲嘅建议系咪都冇办法系处理到呢一个嘅问题嘅咧？即系如果油公司亦都冇办法知道分销商啲油啊去咗边嘅时候，呢个系咪个关键咧？其实就。 这个主要的关键呢，当然呢，亦都我正话都提到呢，而家我哋最主要一般就话有人举报，咁消防处去做執法啦，又或者呢係近呢几年呢，因为係多咗好多啲非法油站呢，係安全性呢，所以消防处先至有一啲叫做特遣队去做一啲类似嘅執法嘅工作。咁但係睇返即係申诉公专员公署去睇返呢，其实好多啲成功嘅个案咧，咁都系罚款嘅啫。咁一般嚟计嘅话咧，即系最多嘅话咧就罚50000蚊啦，有啲10000几蚊啦，有啲几千蚊。咁正话我就举一举例咧，嗰、那个即系我哋叫柴油嗰、那个利润咧，就算去到车主咧，佢都可以有几蚊一升。咁何况咧，即系话响呢啲咁嘅经营嘅时间咧？佢嗰、那個我嗰個吸引力好大，所以如果係淨係去罰款咧，呢、這個一定唔可以收效嗰度啦，因為就算成功檢控，最高都係罰50000蚊啫，係嘛？ 啊，咁低嘅话咧，可能5000或者8000蚊，咁嗰个未冇乜阻吓嘅作用。 OK， 咁当然咧就亦都专员公署讲咧，就系咪增加嘅人手啊，或者各样嘢？咁我觉得咧，大家都明白，消防处嗰个责任咧，第一咧就去即系救火啦，或者去做一啲救援嘅工作。而呢一个咧系非正式佢哋嘅，即系话佢哋嘅工种里边。咁所以我觉得，如果用公帑再去增加呢啲去，只系做一个执法，而呢个执法咧只系喺个法例上高，即系一啲罚款咧，即系我觉得个意义唔大嘅。咁当然亦都专员公署讲系咪公民教育啊，或者各样嘢，大家都明白啦。即系我唔揸车嘅，对于呢方面系冇意见嘅。嗱，如果我对于揸车嘅话，我自己本身个袋可以悭到咁多钱嘅。咁呢個教育上方面咧就失咗個意義，所以咧我覺得咧來來去去咧源頭咧都係希望處方咧即係喺政府上方面咧喺我哋而家已經做到全球最貴嘅油，點解咧？呢個第一嘅啊，第二嘅話咧喺咁耐嚟計咧，我哋亦都冇正式一個部門去監管即係油價嘅問題啦，亦都導致有非法油嘅問題啦。咁系唔系我哋叫做始终最后嚟计，我哋政府系咪应该有个专责小组，包括一啲私人嘅团体，或者一啲车主嘅团体等等，咁去做一个有效嘅监管。而呢个监管里边咧，当然未必系执法嘅，咁佢可以去举报，或者咧系一啲非法嘅做法，咁佢亦都系会有一啲做法，咁就唔需要去到咧就。申诉专员公署可能收到好多一啲投诉啊，或者觉得咧好离谱，先至做一啲咁嘅建议。咁因为佢哋都好辛苦嘅，因为佢亦都唔系一个执法机关。 O K， 咁亦都喺条例上高冇大嘅监管上。咁、我觉得咧，即系香港嗰个非法油站只不过系一个源头啦。咁其实整个结构上方面咧，最主要香港嗰个油价方面咧。是冇一个政府部门正式监管啦，就算是而家消费者委员会咧，佢都系只能够就话哦，边个今日嘅油系几多，边个油站咧正式嘅有啲乜嘢嘅优惠，呢啲咧系俾一啲一般嘅消费者嘅啫。咁、去到商用嘅话咧，大家都明白啦，悭得一毫得一毫，悭得一蚊得一蚊啊。咁呢一个咧就我觉得系呢个处方系真系。清楚个长远嘅做法啦。 嗱，有关于啲非法油站或者入私油嗰啲嘅情况，会唔会你自己都有留意到咧？而家香港头先都讲到啦，可能最主要嘅原因就系真系一啲油嘅油价太贵啊，所以导致呢一啲嘅私油比较猖獗咧。点睇187231、187231？头先都讲到申诉专员有一啲嘅建议，佢都提到头先讲咗几项建议。如果系检讨之后，仍然隔咗一段时间做咗改善咗呢啲嘅建议，检讨之后咧仍然成效不彰咧，佢又提到话探讨引入一个源头。管理改善措施可行性，从供应源头着手打击一些非法燃油转注的活动。咁啊，见到保安局都有个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啦，就话从供应源头打击呢个构思咧系不切实可行嘅，因为话柴油市场咧涉及众多业界经营者啦，同埋呢个持份者啦。如果按住公署嘅建议，系就呢啲危险品嘅供应咧、售卖咧作出限制嘅话咧，系唔符合危险品条例嘅立法原意同埋目的，都超越咗个规管范围嘅咁。所谓源头打击系咪就系头先讲话喺油站分泌分销商嗰个位置做咧？系咪真系一定要修例先可以打击到呢一啲嘅源头私有嘅源头咧？ 当然咧，即系油嘅源头咧，大家都知道咧，香港都唔会有即系有油田啦。咁亦都咧，香港所有嘅油咧。都是由大部分咧都是由新加坡过嚟啦，啊，咁换句说话讲咧，就不论你边间油公司都好啦，咁全部咧都是外边入嚟嘅，咁其实外边入嚟咧系全部都是政府会知道嘅，咁但系由于某啲油咧佢系冇税，啊，冇税嘅时间嘅话咧，咁但系换句说话讲，你点可以监管？即系除咗系好似而家电油系偷税，咁政府咧就每日。或者每一轉油，佢會好清楚嘅。咁、啊、但當然你話喺個源頭上去做嘢，係唔係話完全冇可能咧？呢、這個亦都有咁嘅可能。咁不過要用好多大數據嘅分析，咁值唔值得咧？係嘛？ 咁換句説話講，香港亦都有個自由貿易港嚟噶嘛，係嘛？咁、如果你冇税嘅話，咁你海關又做唔到嘢。 Okay. 換句説話講咧，我覺得最主要咧都係要做一個我哋叫做油價嘅一啲監管嘅委員，從而咧就可以監管下而家香港油公司嘅油價，呢個係一個正確嘅方法。 OK， 再繼而咧喺呢一個咁嘅委員會裏邊咧。亦都會有一啲譬如關注小組，例如一啲我哋叫做非法油站嘅關注小組，從而咧係諗一啲方法咧，即係你話喺個源頭又好，或者一個油公司本身嘅油庫出油嘅做法又好，咁嗰啲咧，我覺得當然呢個係一個比較專門嘅學問啦。啊，呢啲係要值得要探討咯。 嗱，最後咧，再一分鐘多，我想問一下啦，其實而家譬如用呢啲非法油啦去運輸嘅時候，對於道路嘅用家係咪都有危險性喺度？ 運輸嘅話咧，當然佢唔係用一啲正式嘅，即係話油缸車而申請咗一啲危險品牌嘅車咧，咁呢個絕對有危險。甚至好似而家咧，佢分拆咗咧，就用一啲細嘅，未必係油缸車，用一啲類似我哋叫商用車啊，裏面咧只係間咗一啲一啲我哋儲存油嘅一啲我哋叫做容器咧，特別咧。呢一啲有機會佢可能係用隧道咧，呢、這個就非常之危險。 Okay. 因為一般我諗大家都唔清，有啲人唔係好清楚。油車咧一般係唔可以用隧道，全部咧都係用船運嘅。 好啊， 咁甚至而家分散曬之後咧，去到某啲民居而去做一啲非法入油嘅工作咧，呢啲如果發生危險咧。那個影響力 好 大。 OK， 好啊，同阿李耀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咧就係香港汽車會會長嚟嘅，咁啊講到有關於申訴專員公署有關一個非法燃油嘅一個嘅調查報告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差唔多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你有冇覺得好似冇乜做過啲乜嘢就過咗一日呢？你有冇觉得一日嘅时间好似唔好够用？你又有冇想成为一个早睡早起嘅人呢？如果以上三个问题你中咗两项嘅话，不妨睇睇呢本书《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呢本书嘅副题相当长，同时又讲到整本书嘅架构。副题系揭开64位成功人士培养高效率的秘密时光。从他们的创意神营活动中建立属于自己的高生产力、高抗压生活习惯。这样这64位成功人士的早起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 纽约街头摄影师雅格纳，他说平常没有摄影工作的时候，我会在7点或者7点半左右带着相机出门迎接新的一日。习惯虽然变来变去，唯一不变的就是早起。到目前为止，早晨是我一日之中最喜欢的时光。身为一个街头摄影师，我整日都在街上走来走去，跟其他人打交道，观察别人，还要事事保持热情。在此我们明白到雅格纳早起之道，就是以自己心爱的工作叫自己早起。 如果你暂时不像雅格纳那么幸运，可以有一份自己心爱的工作而又想早起的话，或者可以考虑作者提出的每天提早五分钟起床做法。作者写道， 从明天开始比平常早五分钟起床吧。如果你都在早上七点起床，就将闹钟调校成6:55，然后接下来这个星期的平日每日都在6:55起床。或者这种练习节奏听起来很慢，但是养成新习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旧习惯里面加入微小的改变。 如果以上这些方法都不是很可行的话，作者有个终极提议，他说以下两种方法保证会迅速改善早上起不到身的问题。第一，生小朋友；第二，养一只狗。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作者班杰明、史豹以及麦可桑德，由念谱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